天亮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咱们昨天说了，利益机也有出馊主意的时候，甚至差点把刘邦推进火坑里。这回刘邦打算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，跟楚霸王讲和。刘邦跟手下的谋士商量，利益机头一个跳出来反对，这刘邦还能听他的吗？心怀大志，饱读诗书，却生逢乱世，只能做个保安。60岁高龄，看重明主，人才济济，他如何脱颖而出？出谋划策，口吐莲花，这辈子最大的买卖，又怎么让他把小命葬送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高阳酒徒第四集。利益机要发言，刘邦还和往常一样虚心地竖起两只耳朵听着。利益机又是先讲了一番大道理，我听说只有明白天道的人才可以建立帝业，不懂天道的人要想夺取天下，只是痴心妄想而已。王者以民众为天，民众则以食为天。说到这儿，我得多加一句，咱们现如今老说是民以食为天，这句话就是出自这位高阳酒徒之口。王者以民众为天，民者则以食为天，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敖仓这地方早就是天下粮谷的集散地，我听说那儿储藏的粮草简直是吃不完用不完，楚军攻下荥阳，竟然不知道守住这个大粮仓，反而往东进发，只留下小部分部队在这儿，这可真是老天爷在帮助我们大汉呐。现在最困难的时候您都忍过去了，楚军如同强弩之末，攻破他只是时间问题，可是汉王您却要退兵，还要割地求和，我真不明白您是怎么想的。再说了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楚汉相争迟早得有个结果，天底下的老百姓长期流离失所，搞得普天之下人心惶惶，农民不能种地，女人不能织布，老百姓都没有归属感安全感，都期盼着快点安定下来呢。您要是让老百姓看见咱们的实力，他们的心就自然而然地归属咱们这边了。利益机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，吐沫星子满天飞。刘邦摆摆手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废话了，到底怎么做？你说实际的行不行？拿出具体的办法来。具体的办法呀，有啊，我建议立马进兵，再战荥阳，牢牢占据敖仓的粮库，扼守成皋的险要之地，阻断太行山的道路，控制要道， 掌握白马金渡口，向诸侯们显示汉军克敌制胜的态势，让那帮随风倒的家伙知道咱们汉军的厉害。如此一来，天下人都会弃楚投汉，江山就是大王的了。李姬说的倒是挺有道理，可眼看着刘邦不言语，李姬心里又开始犯嘀咕了，不会是汉王再也不相信我了吧？看来还得再加一针强心剂。刘邦在一边没言声，立即又接着说，现在燕赵两个地方已经平定，东方的势力除了楚国之外就剩下齐国了。目前齐王田广拥有肥沃的齐鲁大地，田间又领着20万士兵驻守在历城，您即使派几十万军队去攻打，一时半会儿的也打不下来，更何况楚国跟齐国挨着，真开战了，怕齐国跟楚国一联合，您说这怎么对付？臣倒是愿意去试试，看能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劝说齐王归顺，争取兵不血刃，不战而屈人之兵啊。这两条建议听得刘邦是大喜过望，尤其是最后这一条，又是空口白牙，仅凭一张嘴去劝降，成功了赏赐他就是了，万一不成功我也没什么损失，大不了就是开打呗。好，这回你的主意算是出在点子上了，来人呐，为先生打点行装，再准备一桌酒菜，今晚我们君臣要一醉方休。当天晚上，这高阳酒徒和刘邦喝了一个痛快，一边喝一边高声唱歌，一直玩到深夜才散场。第二天，刘邦就按照利益基的指点出兵占领了粮仓，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，他就可以和项羽展开相持战了。在成皋之战中，民以食为天，这点建议为刘邦最终打败项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这条思路也成为刘邦夺取天下的战略思想。话说利基要去出使齐国，刘邦亲自为他饯行，只见利基一身书生打扮，坐着高头大马，拉着的豪华马车，身边两个侍卫伺候，这马车上堆满了礼物，还拉着几卷诗书。汉王刘邦举起酒杯，祝愿先生一路顺风，成功说服齐王归顺。旁边的谋士士兵们也跟着端起酒杯，一边喊着顺服齐王，保我大汉。立即接过酒杯一饮而尽，汉王您就等着齐王投降的好消息吧。说完坐上马车就出发了。齐国这头情况挺复杂，他们家也是老贵族出身，陈胜起义之后，田家也跟着造反复辟了齐国，这齐王田广的老爹因为得罪了项羽没有被封侯，在跟项羽交战当中兵败身亡。这时候齐王的叔父田横捡着项羽的空子，迅速的统一了齐国，立田广为齐王，自己做了相国。可实际上这国家大权多半在田横手里。田横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，利基认为他对田横有着相当的认识，可用道义道理来说服他。可天下大乱，谁还讲道理呀？利基能说服齐国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您别看这田横是个文人出身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还真有一套，礼贤下士，勤政爱民，家里养着大帮的门客，他在齐国的声望非常高。 田横这个人性格比较保守，跟楚国一直是和平相处。对于这争夺天下的战争，田横也一直是在旁边冷眼观瞧，不动声色。齐王田广的想法更简单，天底下爱怎么乱就怎么乱，我只要保全齐国这块土地也就知足了。他既不愿意投奔楚国，也不愿意归降汉王，只想守住一方，保住自己的地盘。听说怎么着，汉王刘邦派了一个书生单奔一个人就来劝服我齐国投降，这齐王田广冷笑了两声，根本就没当回事。田横赶紧建议，大王，这骊姬在汉军当中颇有声望，对他可怠慢不得。臣建议齐王用厚礼接待。齐王心里老大不乐意的，一个使臣而已嘛，至于摆那么大架子吗？不愿意归不愿意，叔父的话还是得照办。这齐王就派出探子每天往返报告这使者的行踪和位置。在距离齐国都城还有30里的时候，齐国的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丞相田横亲自率领齐国的大小官员出城迎接。终于骊姬的豪华马车踏上了齐国的土地，一看齐国，嚯，又是鲜花又是掌声，人潮涌动，这热烈欢迎的劲儿，骊姬高兴的脸上都开了花了。齐国摆下了盛大的接风宴，齐王田广亲自作陪，饭桌上山珍海味自不用说，可骊姬却没心思吃饭，直接开门见山，齐王，您知不知道这天下将来归谁所有啊？齐王没想到这使者还挺心急的，饭都不吃一口，现在就讨论什么天下大事。齐王摇摇头，不知道，这种事儿谁说的好啊？骊姬摆摆手，天下大事都有个发展的趋势，就好比看见一棵树发芽了，茁壮的成长，就能预测这棵树将来能长成参天大树。现在天下的大势已经很明显了，将来这天下必定属于我们汉王。齐王田广听得心不在焉，可田横一直在旁边仔细听着。听见骊姬说刘邦得天下，田横赶紧问，请使者指教，您的高见有什么依据吗？骊姬不紧不慢就道出了天下乾坤。我说汉王得天下原因很简单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想当初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都是楚怀王手下的将领，项羽身为臣子，却违背了跟楚怀王的约定，他杀死楚怀王自立为王，这有反君臣之义，他的军队就是不义之师。项羽称王之后却没有君王的气量，该奖赏的不赏，嘴上说的封侯赐地，却把印章拿在自己手里反复把玩，就是舍不得给人家。攻城略地之后，那些金银财宝他全据为己有，出生入死的士兵却什么也得不着，所以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愿意跟义之师。项羽称王之后却没有君王的气量，该奖赏的不赏，嘴上说的封侯赐地，却把印章拿在自己手里反复把玩，就是舍不得给人家。攻城略地之后，那些金银财宝他全据为己有，出生入死的士兵却什么也得不着，所以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愿意跟两家的联合。田横齐王都端起酒杯，三个人一口喝干。当天晚上骊姬喝了个烂醉如泥，高兴啊。第二天这田横就派出了使者去刘邦那儿商谈联盟的事宜。 并且下令解除历城的防备。齐王田广更是拉着利益姬天天的设宴款待，利益姬本来就是一个酒徒，这回大功告成，他也就放下心了，轻轻松松的在齐国做起了酒中仙。利益姬没想到这个连项羽都头疼的田横竟然这么轻易就答应联盟了，这心里十分得意。但他万万没想到紧接着形势发生了逆转，乐极生悲了。咱们刚才说了，韩信还领着大军在齐国周围呢，齐王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，韩信就打算调转军队打道回府了。韩信手下有一个谋士看见军队要撤退了，赶紧过来阻止，将军，您奉诏攻打齐国，虽说现在齐王已经投降了，但是汉王并没有下诏书让您停止进攻啊。既然没有诏书，您又为什么不去呢？难道您没看出来这是汉王的两面手法，一手文一手武吗？现在齐王既然已经决定投降，就不会戒备，这是攻打齐国的最佳时机呀。非但如此，您不妨再换个角度看看，利益姬不过是一个书生，一个谋士而已，坐在车上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搞定齐国70多座城池，将军您统帅千军万马攻了老半天，不过才攻下了几个城而已，您多年为将，难道您要让汉王觉得您不如一个书生吗？这谋士的一通劝解当时就把韩信给说动心了，可一时半会儿的还有些犹豫，如果我现在去攻打齐国，利益姬的性命可就难保了，齐王一定会杀了他的，这么做恐怕不妥吧。这谋士微微一笑，将军，您要是不想辜负别人，别人早就辜负将军您了，如果不是那利益姬想抢夺功劳的话，他又怎么会说动大王派他去招降呢？有道理。韩信听从了这位谋士的话，当即点齐人马渡过平原向齐国杀将而去。齐军本来就已经解除了警报，毫无戒备，突然发现远处是滚滚浓烟，浓烟里还夹杂着马蹄声喊杀声，一时间齐国的士兵都慌了神了，被韩信杀的是人仰马翻。齐王大吃一惊，把利益姬招来问罪，好你个骗子，你跟韩信串通一气欺骗本王。利益姬连忙辩解，田横哪儿还能相信呢？齐王恶狠狠地说，除非你写信让韩信退兵，否则你就是死路一条啊。利益姬不敢再说，匆匆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韩信让他退兵，不然的话自己的命就保不住了。韩信害怕刘邦将来责怪自己，准备退兵，偏偏还是那位谋士在一旁怂恿，将军，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，如果您现在退兵回去，利益姬肯定会告您的状，如果您平了齐国，或许还能够将功赎罪呀。开弓没有回头箭呐，韩信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。韩信不肯退兵，齐王和田横恼羞成怒，要把利益姬丢进油锅里。此时此刻，利益姬也明白了，他这次出使齐国就是刘邦的一出死奸计，就是要让他以死来松懈齐国的防备。临死关头，但见利益姬仰天大笑，举大事者不会在乎自己的生命，能够有机会慷慨牺牲更不应怕死，我能做到的都已做了，也不想再辩解什么了。说完自己跳进油锅里自杀而死。 Thank you.